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第77集。抱错了人。周四月低头重新戴上护目镜，旁边的手机又震了。 我能来找你吗？ 想我了？ 这一对真有段时间没见了。 嗯， 在那边等我，我等会儿就回。 丁宪知道周思月说的那边是指他租的房子。他收好手机，在寒风中缩紧了身子。他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台阶上等了一会儿，没一会儿有脚步声传来。丁宪坐在台阶上托腮抬头去看，映入眼帘的是楼梯上一双蓝色的球鞋。丁宪看着眼熟，不过周思月也只是偶尔打球的时候穿过两次，平日里还是穿板鞋居多。他撇撇嘴，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就在看见那双熟悉的球鞋的瞬间又跟开了闸似的哗啦啦落了下来。所有的委屈和泪水，但凡看见一点与周思月相关的东西都止不住。丁宪冲过去扑进那人怀里，抱着男人精瘦的腰身。丁宪一痛哭，鼻涕眼泪全往这人身上擦。被丁宪抱住的男人僵住了，两只手抄在兜里一动不动。丁宪没察觉，兀自抱着他哭。过了几秒后，就听头顶传来一句男人的低骂： 哎，要死了，最近投怀送抱的女人怎么这么多呀？ 丁宪愣住，待听清之后慢慢从他怀里出来。在看清那张冷峻又陌生的脸之后，整个人吓得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 你 丁宪瞠目结舌。 陆怀征。 男人爽快地自报家门，说完上下打量了丁宪一眼，意味深长地道： 原来是你呀、啊，周思月的小女朋友。 丁宪也认出他来了。男人穿着一件普通的黑夹克和运动裤，脚上的球鞋和周思月是一样的。丁宪低头抠手指： 啊，是 认错男朋友了？ 不是，你的鞋跟他的一样。 啊，认错鞋了？ 你不许告诉他哦。 凭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女朋友刚才搂着我哭哭啼啼的。 你这人也太坏了。 陆怀征靠在地下室的门上，似笑非笑地逗他： 我不坏，怎么能衬托出你家周思月的好啊？啊， 臭皮子。 周思月回来的时候，整个地下室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丁宪两只眼睛红红地坐在沙发上，陆怀征正在翻箱倒柜找东西，噼里啪啦一通乱扔。丁宪怕他跟周思月乱说，两个眼珠子牢牢盯着陆怀征的背影，保持12分的警戒。陆怀征一进门就脱了外套，上身只穿一件黑色的背心。1.8米的身高，后背的肌肉紧实饱满，全是男人的味道。运动裤松松地挂在腰的位置，腰带松着，一身的肌肉线条流畅。陆怀征捞了件白色 T 恤随意丢在桌上，转身对周思月说： 啊，我那件黑色的线衫呢？ 一转头就看见丁宪瞪着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怨念深重地盯着他。陆怀征来了劲儿，他靠着衣橱柜子，双手交叉在胸前，故意低头干咳了一声，然后盯着他笑，话却是对周思月说的： 周思月，你知道？ 哎，丁宪急了，忙从沙发上坐起来瞪他： 你要是敢说，我就撕烂你的嘴。 丁宪用眼神恐吓陆怀征，当然了，陆怀征也不怕他，就单纯觉得这丫头好玩。他靠着橱柜懒懒地笑了一声，话锋一转： 你知道吗？你们以前高中的教导主任啊，被人搞了。 周思月人在厕所，随口回了句： 怎么了？ 丁宪表情松了些，人又坐下去。下一秒，陆怀征的话锋又转回去。 对了，刚才啊。 看他表情松懈，陆怀征把话头重新挑起来。丁宪蹭的一下又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眼睛牢牢地盯着他。陆怀征又是一声轻笑，慢悠悠地转身重新去找衣服。 刚才我在地下室里看见一只老鼠，偷偷摸摸的。 丁宪整个人都僵住了，忍不住顺着他的话把脚盘到沙发上，缩到角落，紧张兮兮地四处扫了眼，生怕忽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老鼠。 不过已经被我打死了。 陆怀征故意回头看了丁宪一眼，丁宪这颗心呢，就被他的话吊得七上八下，跟坐云霄飞车似的。最后实在受不住这种被人凌迟的感觉，拱手作揖求饶。 嘿嘿， 陆怀征没再搭理他，弓着背继续翻箱倒柜找东西。周思月从厕所出来，就见丁宪盘腿坐在沙发上，目光赤裸裸地盯着陆怀征穿着背心的背影。 好看吗？ 周思月插兜靠在卫生间的门框上，目露不悦，他毫不掩饰，心里的不爽全都写在脸上了。到底是他忽略了陆怀征的魅力，还是这丫头就喜欢这种？丁宪蓦然回神，看他表情也知道自己被误会了。不是。 不是什么？ 周思月撇了下头。丁宪静静看着他，撅了撅嘴，一脸委屈。 别装可怜。 那边陆怀征收了几件衣服放进包里，拉好拉链，一边穿外套一边回头看了两人一眼。 哎，行了，我回来拿几件衣服就走，绝不坏你们好事。 什么时候回来？ 陆怀征挎好包，换下脚上的鞋，跟周思月那双并排放在一起。他穿好另一双鞋蹬了几下。 你们不是快放寒假了吗？我大概得过完年才能回来，那边给了消息得陪着过年。 今年过年又不回家？ 陆怀征拉开门出去了，走之前又回头看了眼丁宪。 走了，小老鼠。 出门之后，陆怀征没急着离去，而是在门口站了会儿，不急不徐地掏出手机，调出周思月的号码，噼里啪啦地按着。 哎，你这女朋友不行啊，男朋友都能认错，抱着我哭还死活不撒手，好歹我腰上的肌肉也比你多两块吧，这都摸不出来。哎呀！ 他打完意味深长的省略号后，发出短信，然后重新把手机揣进兜里，回头看了一眼。 可惜了，这么精彩的时刻居然看不到周思月的表情。 陆怀征摇摇头，表情遗憾地离去。屋里，周思月正在低头看短信，忽然笑了下，那种笑颇具讽刺意味，看得丁宪毛骨悚然。 你笑什么呀？ 周思月抬头看他，收了笑，直接把手机丢给他。那会儿还是直板机，重重地砸在坐在沙发上的他身边。丁宪能感觉到他的怒气，他小心翼翼地捡过手机，又小心翼翼地按亮屏幕，极不确定地看他一眼，满心疑惑。他低头，在看到陆怀征三个字的时候，心下一沉。等看完整条短信内容，丁宪已经半口气堵在喉咙里，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忽然开始剧烈的咳嗽，眼泪都差点呛出来，断断续续地说： 你听我解释啊，听我解释。 周思月没什么表情，虽然知道丁宪移情别恋的可能性不大，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身为男人的不爽。抱错了人还盯着看，食色性也这句话是没错，不过他还没看过自己的，也能理解，毕竟这个年纪嘛，对异性的身体确实充满了好奇。他想有必要振振肤刚了。周四月进门时已经脱了外套，现在身上就穿着一件灰色线衫。他忽然直起斜倚着门框的身体，两只手捏住衣服下摆，抬手一提，把整件线衫脱了下来， 露出精瘦赤裸的上身，然后没再说话，背对着丁宪走到衣柜边。确切地说，丁宪还没看过他的身体，只一个上半身就看得小姑娘莫名的心猿意马起来。周思月比陆怀征白，但该有的都有，胸肌、背肌，还有腹部微微凸起的几个小包，肌肉紧实，脊柱线深凹，线条堪称完美。运动裤松垮地系在腰间，相较于陆怀征那种炸裂的男性荷尔蒙，周思月的禁欲风格更符合丁宪的审美。周思月随便从衣柜里抽了件 T 恤出来，捏在手里 说， 周思月仍旧站在不远处，拎着件衣服也不穿，上半身就这么裸着，视线慢悠悠地落在丁宪身上。丁宪总觉得他在勾引自己，他不敢多看，撇开头跟周思月解释， 他有双跟你一模一样的鞋，我当时哭昏了头，以为是你来了， 认错鞋了，可以理解。哪双？ 丁宪抱着腿指了指门外， 蓝色的那双球鞋。 周思月偏头看过去，门口整齐地摆着两双蓝色球鞋，想想两人也就那双一样。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啦。